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四集《沉默的三十九下》。廖永嘉的车内，苏青竹看了一眼后座的余生海， 说吧，现在里面什么情况？ 刚接到消息，线人已经暴露了。 为什么会暴露？ 廖永嘉拿出录音笔，按下了播放键。 我知道，你现在手里有一批大灰的货，足足100公斤，只在酒吧里散卖，根本满足不了你的胃口。 你怎么知道我有多少货？ 今天的审讯中，我们的同事以这番话为信息，向犯人提出了质疑。糟糕的是，这名羁押的犯人跑了，因为怕遭到南亚帮灭口，躲进了梁农的澡堂。 这份录音，桑波的人不可能拿到，梁龙凭什么相信他？ 梁龙这个人根本不在乎卧底是谁，谁手里有货他就讨好谁，甚至为了套出毒品的下落，很有可能会杀了线人。 那你们就坐在这儿见死不救？ 如果我进去救人，恰好坐实了桑波的怀疑，准备了那么久的线人计划就彻底失败了。 你是谁？ 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于警官。 没必要，直接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 还没有更好的打算。找你过来，就是希望你能给出一个力挽狂澜的办法，既能救人，又能救事。 你们去找一个人。 半小时后，廖永嘉和余生海的中间多出了一个人，正是原来在这里工作的搓澡工。找他来有什么用吗？现在他已经不跟梁龙了。 因为他曾经冒充那个人的声音骗过我。 苏青竹递过一个记事本， 照着这个读。 搓澡工神色恍惚，看着面前的记事本，模仿着洛翔的声音。 对，四号海洛因极品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还有，我见过大辉。 外面下起了大雨，苏青竹打着把伞来到浴池门外，看到门口打烊的牌子，直接推门而入。两个小弟刚要过来阻止，直接被他打倒。快到大堂的时候，苏青竹听到一阵清晰的击打声，恰好路过一面镜子，苏青竹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。大堂内，浴池边，鼻青脸肿的陈默被绑在椅子上，桑波兴奋地每数一下就狠狠地在陈默身上捶打。梁龙接过棒球棒，用力地砸了下去。 三十九， 陈默直接昏死过去。 你怕被表舅灭口，要在这儿避难，我同意了。因为洛翔，你被警察盯上，我也给你出气了。可惜我还没有娶老婆，要是有，也叫来陪你睡了。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告诉我，那批货藏在哪儿啊？ 我知道你梁龙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但是那批货，现在是我的命，我要说出来就没有任何价值。 你要烂在肚子里，对我来说不也没有任何意义吗？那我们还怎么合作？ 桑波将枪递给梁龙。 如果你真想跟我合作，就拿出你的诚意，杀了他。 梁龙接过枪。 好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洛翔真的是卧底吗？ 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有察觉吗？ 啊， 那我再给你讲个细节，我有100公斤的货只跟他提过。 为什么警察在第二天就知道？ 杀了他，你真会跟我合作？ 桑波笑而不语，梁龙丝毫没有犹豫，直接将枪顶在了陈默的脑袋上。陈默恰巧醒过来，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。 你信他？不信我？ 我谁都不信。对不起，兄弟，这批货很重要。 陈默苦笑着闭上了眼睛。 慢着！ 就在梁龙扣动扳机之际，一个声音阻止了他。陈默看着缓缓走近的苏青竹，精神一阵恍惚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苏青竹只看了他一眼，确定陈默就是那个人。陈默刚要开口说话，突然苏青竹一巴掌就呼到了陈默脸上。 这些年你死哪儿去了？ 陈默张大嘴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苏青竹手上不停，一个又一个的巴掌打得响亮，陈默的脸已经被打成了猪头，彻底懵了。 别打了，再打就真要出人命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 我就是想来见证一下，你口口声声跟我提过的兄弟情谊有多深。结果我看到了一把枪，看到了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，要杀掉与你出生入死的兄弟。 我， 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你以为杀了洛翔就能如愿？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吗？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胡说！我不是维护外人，是不想在身边留一个卧底。洛翔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洛翔了，骗了我这么多年，那我梁龙当傻子吗？ 真正拿你当傻子的人是他，桑波。 别听他挑拨，我跟你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。杀了他，我马上告诉你货藏在哪儿。 梁龙迟疑地看着苏青竹和桑波，不知道该相信谁。陈默也不知道苏青竹要干什么。只见苏青竹拿出一支录音笔，按下了播放键。 你找过梁龙？ 对，是他让你来的？ 没有，梁龙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100公斤的货我怕他吃不下。 不是，这根本不是我和他的对话。 嘘， 他让我提醒你，但凡跟警察合作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。 他真是这么说的？ 谈话结束，苏青竹关掉录音笔。梁龙无奈地笑了笑，为陈默松了绑。 又是录音，你们就是对彼此缺乏信任。不过好在你和弟妹留了一手，否则就送你去见阿福了。 要不是我偶然得到这份录音，我都不知道你还活着。 等等，这些话分明是我在警局里说的话。 在警局里说的，怪不得你的表舅要来杀你，原来你才是卧底。 陈默敬佩地看着苏青竹，这才是高手啊。梁龙的手下立刻围住了桑波。 我不是卧底，要不然我还来你这儿避难干什么？ 道理是说得通，那你说呀，货藏哪儿了？ 我索尔还能活吗？啊，我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三个为了套出我的货，一起演了这出戏。 演戏？我没那闲工夫。你们各执一词，我要相信谁？ 梁龙的目光在陈默和桑波的身上来回切换，犹豫了许久，将枪按在了桌上。 谁告诉我答案，谁就能活着走出去。 你找到我的那条小道，往东走上500米，有一片树林，树林再往那走200米，有一个桥洞，在第三个桥洞下面。 去看看。 40分钟后，梁龙放下手机，看着桑波目露凶光。 什么都没有，你敢骗我？ 不可能，一共3个旅行袋，我今天晚上刚去检查过。 苏青竹看了一眼陈默，陈默表情淡然。当初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陈默故意透露知道桑波有货，桑波担心走漏风声，连夜转移，却不知道陆老板和阿豪一直在暗中跟踪。桑波转移完毒品开车离开后，陆老板和阿豪来到桥洞，打开挡板，三个旅行袋都在，只不过上面多了一些用来掩盖的落叶和泥土。二人相视一笑，陆老板把三个黑色旅行袋拿上车，阿豪坐在驾驶座上。 一定要亲自把东西交给季队长，告诉他这就是昆托5年前留下的那批海洛因。阿翔分析的没错，南亚班跟那起案件有很深的牵连。 放心，我会安全送到的。 桑波心神大乱，情急之下直接冲向桌子，拿起枪对着梁龙不断地扣动扳机。一阵撞针的空响，里面竟然没有子弹。陈默和苏青竹一脸震惊地看向梁龙，梁龙释怀一笑，身后的戴维走了过来，一枪爆头，一滩血溅在了华城的地图上。枪声惊动了路边的廖永嘉和余生海，两个人同时看向澡堂的方向，余生海的眼里带着遗憾和不甘。 你们到底是谁啊？ 廖永嘉拿出钱包，有意无意地露出了警察的证件。 老家在哪儿啊？ 哦，滇南。 如果不想死，现在就回老家，以后不要再回来。 大堂内，破旧的风扇倔强地旋转着，桑波的尸体漂浮在浴池中，将池水染成暗红。陈默和苏青竹则惊魂未定，梁龙擦了擦手，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哎呀，哎，你的茶楼还开着吧？ 开着呀。 饿，正好人齐，走，吃饭去。 苏青竹从椅子上扶起陈默，二人默默对视，相互搀扶着向外走，谁也没再说话。